才是我的永恒。 像一场

谁也不必在意，谁爱得比较深，只要彼此的情真，爱我到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颗心。 谁好？